第32集，神明陨落。永恒之井的正中央，悬浮在半空中的恶魔之魂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在萨格拉斯的法术所形成的深渊中，恶魔之魂和永恒之井各自的力量纠缠在一起，剧烈地涌动着。一道稳定的传送门却在这极度混乱而动荡的环境中慢慢成型了。燃烧军团的霸主正在他的恶魔领域准备进军，赢取这最终的战果。很快他就能彻底歼灭这里的一切生命，一切存在，然后前往下一个成熟的世界。但还有其他人在充满期望地等待着，他们的心中暗藏着恐怖的梦想，而他们的历史要比萨格拉斯还要古老得多。在无比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在等待着这个逃脱的机会，一直在渴望重新夺取曾经属于他们的一切。萨格拉斯一步步成功强化了传送门，而这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利用永恒之井，利用燃烧军团，利用萨格拉斯的力量，他们将打开一扇窗，冲出永恒的牢笼。而这扇窗一旦打开，就再也不会闭合。上古之神在等待着，他们已经等待了这么久，自然还可以再等待片刻，但也只是等待片刻而已。阿克蒙德知道萨格拉斯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于是将手中的一切力量都投入到了战场上。他将其他方向的所有军力都抽调过来，只要打败这支抵抗者的军队，他就打败了这个世界。但抵抗者们也在全力奋战，他们更加没有选择。暗夜精灵、牛头人和其他所有种族都知道，现在退缩就意味着在恶魔的刀刃下伸出了自己的脖子。也许他们最终将难免一死，但也会在死前用尽自己的最后一份力量。马法里奥正是这样一名全力以赴的战士，他正向风中抛洒出种子，种子在恶魔的肚子里生长成茁壮的植物，将恶魔从体内撕成碎片。他召唤来强猛的旋风，将恶魔士兵和怪兽卷上天空，让他们重重地摔死在大地上。跌落的恶魔砸在其他恶魔身上，对燃烧军团造成了更大的重创。在大地深处，马法里奥发现了许多绝洞虫，这些虫子迄今为止都成功地躲避了邪恶的侵袭，但在马法里奥的催动下，他们在地底反复的搅动，让地面变得摇摇欲坠。燃烧军团的恶魔们突然陷进地里，仿佛一脚踩到了流沙，一时无法动弹，迅速被弓箭手和长矛手们消灭了。天空中，恶魔占据着优势，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加洛德命令弓箭手几乎将全部火力都对准了末日守卫和其他飞行恶魔，许多恶魔被射穿脖颈死在了这里。月之守卫英勇地对抗着艾瑞达术士、地狱火和更加恐怖的魔王。和这些月之守卫并肩战斗的不只有罗宁和克拉苏斯，还有牛头人和熊怪的萨满。萨满的法术效果不像巫师和法师那样直接，但已经有许多艾瑞达术士死在他们的图腾旁边，或者干脆直接消失了。但无论抵抗者们消灭多少恶魔，总会有更多的恶魔接替他们的位置。布洛克斯一直与加洛德和卡利姆多的守护神灵们战斗在最前线，这位老兽人爆发出的蛮勇力量丝毫不亚于那些传说中的半神。他在一阵阵大笑中挥出神木战斧，自从在那场残酷的战争中，当他的战友们都英勇牺牲，只剩下他一个人活下来之后，他就不再有过这样的笑声了。这位灰发战士期待着在这里慷慨就义，但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敌人能够赢过他的巨斧。 恶魔如同狂风中的枯树被他成片砍倒，神木战斧痛饮着邪恶敌人的鲜血，蕴藏在这件神器中的魔法和兽人英雄非凡的战力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布洛克斯是战场上不败的大师，正因为如此，他的酋长萨尔才会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他。就在这时，一群地狱犬朝巨熊两兄弟中的一人发起了成功的偷袭，他们纷纷跳到熊神的身上将他压倒。还没等这位半神跌倒在地上，又有数十头地狱犬扑了上去，他们的吮吸触手全都穿过巨熊的硬毛插在他的身上，贪婪地吮吸着这位守护神明体内的魔法还有他的生命。另一头巨熊看到自己的兄弟遇害，发出愤怒的吼声，将面前的恶魔卫士达菲扑向地狱犬，将他们一个个的从不再动弹的兄弟身上撕扯下来，拧掉他们的脑袋，打断他们的脊背。他终于将自己的兄弟抱起，但无论是谁都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救援来得太迟了。这位森林守护神高昂起头颅，发出痛苦的咆哮，然后转身扑向恶魔阵列，挥掌击打成群的恶魔，仿佛他们只是一片片纸人。长矛和其他阴毒的武器不断地刺进他的身体，但他还是一直冲杀进燃烧军团的最深处。没过多久，他的同伴就再也看不见他了。布洛克斯和加洛德最靠近敌阵，他们听到了那位巨熊半神最后刚强的吼叫，随后就只剩一片可怕的沉寂。他们目光所及之处早已堆满了尸体，从后面杀上来的战士都踩在尸体上继续拼杀。半神、暗夜精灵、牛头人、熊怪和矮人共同向敌人举起刀枪，泼溅自己的鲜血，每一位战士的面容上都充满了刚毅和肃穆。塞纳留斯一直都是卡利姆多守护神明中的中流砥柱，他以非凡绝伦的力量将恶魔撕碎，就连罗宁和克拉苏斯也不禁被他的狂暴战法惊得目瞪口呆。他的手指如同断钢利爪，无论是恶魔的盔甲还是身躯，在这双手中全都变得脆弱不堪，碎裂的尸体如雨点般地落在战场上。森林的主人如同疯魔一般地战斗着，每一位半神的死都让他变得更加疯狂，更加一往无前。他要为所有倒下的同伴复仇，无论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但半神们还是在不断牺牲，这时恶魔卫士们已经将阿加玛干团团包围，就如同成群的猎犬环伺在猎物周围。这头强大的野猪神最终也开始步履蹒跚，他冲进一群地狱犬中，将这些怪物甩上天空，或者用獠牙豁开他们的肚子。但数不清的恶魔终于压倒了他，野猪神双膝跪地，恶魔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开始全力地攻击他的躯干。这头巨兽甩掉了一些爬上他身体的恶魔，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抗争了。鲜血从上百个深深的伤口中流淌出来，他发出一阵呻吟，然后就不动了。即使在这之后，对他的狂暴攻击仍然没有停止，恶魔们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却没发现他已经死了。阿加玛干的牺牲进一步激怒了塞纳留斯，他冲向那些仍在挥刀猛砍野猪神的恶魔，拧断他们的喉咙，或者将他们插在野猪神的钢鬃上。在他的周围，恶魔死伤狼藉，但塞纳留斯也终于成为了燃烧军团围攻的主要目标。阿克蒙德无形的手指引着最强力的恶魔向森林之王杀来。克拉苏斯和其他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全力作战，已经没有余力再去支援塞纳留斯。塞纳留斯被越来越多的恶魔包围，渐渐的，他似乎也支撑不住了。忽然，罗宁看到了他曾经只见过一次的白色光芒。 一头高大雄壮的四足巨兽冲进了恶魔最密集的战群中，一双比塞纳留斯更加宏伟壮丽的鹿角，每挥动一次，就会将数十个凶狠的恶魔从勉力支撑的塞纳留斯身边甩开。巨大的鹿蹄践踏了恶魔的头颅和肋骨，坚不可摧的牙齿咬断恶魔的肢体，撕开他们的喉咙。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只令人惊叹的生物踏稳四蹄，显露出形貌。他巍然屹立在衰弱的塞纳留斯身边，众人才看清，这位一举击退大群恶魔的神明是一头光辉灿烂的纯白色巨鹿。从他全身放射出的璀璨光华，令那些燃烧军团的爪牙全都无法睁眼视物，只能被他的长角一个个的戳死。纯白色巨鹿一遍又一遍地用自己的利角清理干净血腥战场上的敌人，就连是地狱火也无法阻挡他的攻击。塞纳留斯倒在了地上，但他周围已经没有了敌人，就连其他许多抵抗者面前的恶魔也全都被这头白色巨鹿消灭了。布洛克斯和加洛德突然发现，白鹿正在用撼人心魄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这头白色巨兽没有向他们说一个字，而他们立刻就明白，白鹿要他们将塞纳留斯带出战场。此时，又一阵的恶魔狂潮向他们扑来，但在这头白鹿面前，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有生存的机会。一排又一排的恶魔手持刀剑疯狂地杀来，却在片刻间都被撕成了碎片。燃烧军团的利刃无法战胜这位新出现的神明，但恶魔还有其他更阴险的武器。天空中突然落下黑色的霹雳，烧焦了白鹿周围的地面，黑绿色的火焰窜上这位神明的皮毛，大地上焦土突然升起，变成黑色利爪，死死抓住白鹿的四足。就在这时，恶魔阵列分开了，从恶魔的潮水中大步走出来的是阿克蒙德。每向白鹿迈出一步，阿克蒙德的身体都在不断变大，最终他变得如同山岳般高大。他俯视着自己的对手，和他那些狂躁的爪牙不同，阿克蒙德的表情冷漠如冰，他只是在观察和考量面前的局势。他没有武器，但他紧攥的双拳同样喷发出了灼烧白鹿的那种绿色邪火。白鹿神明摇动四足，挣脱出土石利爪的抓握，发出挑战的怒吼，低下头将利角指向了阿克蒙德。这两名敌手的撞击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远在视野之外的战士们也被尽数震倒在地。恶魔和暗夜精灵全都被神灵与魔王的恐怖怒火所震慑，丢下武器四散奔逃。白鹿的四蹄撞击岩石，火花一直飞上天空，阿克蒙德的双脚则深深扎入地面。大地在这股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开始扭曲，形成沟壑和比燃烧军团恶魔们更高的山丘。阿克蒙德的利爪在白鹿的身上划出一道道血痕，而阿克蒙德那仿佛牢不可破的身躯上也亮起了点点绿色的火光，那是鹿角对他造成的创伤。大恶魔和神明在拼死角力，其他任何生灵都不敢靠近他们。在白鹿的身后，加洛德和布洛克斯抱起遭受重创的塞纳留斯，随后又有矮人杜恩加德来帮助他们。三个人将森林之王一直抬到了克拉苏斯的面前。克拉苏斯不顾自身可能遭受艾瑞达术士偷袭的危险，暂时放弃了战斗，全神贯注地查看着森林之王的伤势。 他受的伤真不轻啊。 的确很重，大量恶魔向他的体内注入了毒素，也许因为他和卡利姆多本身的密切关系，这种毒素对他尤其严重。不过，我相信他能够活下来。 出什么事了？ 不，不能这样！ 战场上突然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呼喊。只见阿克蒙德伸出一只手臂，抱住白鹿的脖颈，另一只手抓住白鹿的口唇。白鹿的头被扭转成了一个可怕的角度。刚才那一声呼喊，可能是他最后发出的声音。阿克蒙德仍然是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但他的双手还在加大力量。一阵恐怖的雷鸣声回荡在战场上，顷刻间，其他所有声音都沉寂了。在阿克蒙德手下，那位英勇救下塞纳留斯的白鹿神，现在再也不会动一下了。大恶魔神情冷漠地将他的对手扔到一旁，就像是丢下一件垃圾。然后他揉搓着双手，看着惊骇的抵抗者们。突然间，粗大的藤蔓从看似已经失去生命的土壤中伸展出来，缠绕住阿克蒙德的肢体，将他用力勒紧。阿克蒙德毫不在意地拽起一丛藤蔓，然而就在他想要将藤蔓丢开的时候，那些藤蔓却缠绕住了他的手腕。与此同时，又有更多藤蔓生长出来，取代了他们被拔起的同类。马法里奥大步走上前，面对着远方的阿克蒙德，他的双眼中散发出视死如归的冰寒，一团光晕将他包裹。他不断念诵着咒文，口中衔着一片小东西。克拉苏斯看到，那是一片生长在那些藤蔓上的树叶。阿克蒙德的表情依然没有丝毫变化，但他的动作却开始变得更加狂乱了。藤蔓已经覆盖了他伟岸身躯的四分之三，而且显然会迅速覆盖剩下的空白地方。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大恶魔不再尝试除掉纠缠在身上的植物。他眯起眼睛，一阵双臂，让手掌能够合拢在一起。随着他握紧食指，在一阵绿色的火焰中，阿克蒙德消失不见了。